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66集，药王宝。展昭站了起来，眼前莫名又出现了那天龙淼淼搓着小四子一脸羡慕地说要带他回去养的样子。也对，那丫头小时候可凶悍了，因为一只眼睛是红的，其他小孩都说她是妖怪，所以才养成了她古灵精怪，喜欢捉弄人，混世魔星一样的性格。夜叉宫那群活鬼嘴里说的潇洒，可谁不想能像正常人一样活在阳光底下，更不会有人愿意自己的不幸延续到下一代身上，所以才出来找雪眼珠。 你要找雪眼珠应该找天母才对，为什么会来这个地道呢？详细说。 我们之所以会天生一副怪物的皮囊，是因为先祖受了诅咒，这种属于天蚕，这世上所有的天蚕都受过诅咒，这种咒有千年之久，要破解的话，唯一的法子就是雪眼珠。 那你们又说不相信天母的存在？ 白玉堂觉得前言不搭后语的，前后矛盾。阿金一个劲儿摇头。 雪眼珠是天母眼泪这个传闻是骗人的。 什么？闹了半天这是骗人的？ 天母是守护雪眼珠的，雪眼珠是一种上古传下来的灵药。本名其实叫灵眼珠，长相和灵芝很接近，但是表面有一圈白色的花纹，就好像是用血画了个眼睛似的，所以也有人叫它血眼珠。 这么邪乎？ 其实他们说的倒是比天母眼泪靠谱些。 七叔公，你也听过 灵芝草之类的？我是不知道，但是亳州府城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地道，山里有药松，机关重重，是因为亳州府原本是一座古城，或者说古堡。 古堡？ 汉末亳州府这一带有个药王堡，药王堡的主人是妖医吴昊。 佛英把自己所知娓娓道来。汉末天下大乱，各地诸侯混战是打得不可开交，吴昊拥有起死回生的医术，还能制毒，于是他成了各方霸主争夺的关键。另外，药王堡富甲天下，除了有各种奇珍异宝和金银玉石之外，还拥有天下最名贵的药材。为了在那个乱世之中保住自己的财富，吴昊就建造了这一座固若金汤、神秘诡谲的药王堡，哪怕有千军万马也进不去。吴昊最终死在了药王堡里。这座城堡经过千年的风吹雨打，沧海变桑田，药王堡的外貌也渐渐变化。亳州府建立起来，再加上山林树木越长越多，常年冰雪覆盖，早就已经分辨不出药王堡的形状了。但是城下精密的地道以及药王亲手种植的药松还是很好的留了下来，保护着吴昊藏起来的那座宝库以及数以千万计的灵药。 我跟着公主来，就是为了看看这传说中的药王堡。 于是你俩就想让我和白玉堂破解机关，帮你们找到雪眼珠？你俩还正经挺单纯啊，这法子都想得出来。我们要是不配合呢？你俩功夫那么差，那个女的也是你们一伙的？ 两人耷拉着头不说话。 你俩为什么会想到我们？ 我们听人说的。 谁啊？ 天尊开口问了一声。阿金和虎头似乎很怕天尊，往一旁缩了缩。 百鬼山庄的人。 众人都奇怪他俩怎么会听到百鬼山庄的人说这事情。 我们原本在林子附近寻找线索，发现这百鬼山庄时常有人出入这雪松林，阿龟就去听了，发现有雪龙宫的人，于是就留了个心眼。 雪龙宫？你说的阿龟就是那个嘴里面两排牙的女人啊？ 哎， 不过他的两排牙是假的。 他也是夜叉宫的人，如果那两排牙是假的，他和普通人并没有区别啊。 有的，阿贵虽然只有一排牙齿，但是牙齿好尖，总之就不像正常人一样。他平日里闭着嘴的时候挺娇俏的一个姑娘，之前有个书生喜欢的上门提亲，可是阿贵一张嘴，那书生就吓死过去了。 众人面面相觑，别说这还正经挺惨的。阿圭以前就是雪龙宫跑出来的，知道这帮人是无力不起早，于是他偷听到妖教的人说到地道，以及只有展昭和白玉堂能破解机关，最好是想个法子引他俩进地道，然后把地道封死，这样他们应该会破了所有的机关，畅通无阻地进入古堡，找到宝藏。 百鬼山庄的三当家招募了不少江湖人，说是悬赏抓天母。阿奎多装了一排牙齿来袭击你们，是想让你们误以为他是天母。就算没得手被抓住了，也好与你们去抓百鬼山庄和雪龙宫的人。 搞了半天，天母究竟是什么？ 相传是药王用药养出来的药人，远没有传说中那样是个美人，而是一种白皮肤的类似蜥蜴的东西。 佛英话没说完，白玉堂的眉头就皱起来了，真够恶心的。此时事情差不多搞清楚了，比预想的情况要好，起码没人受伤。众人先离开了地道，回到亳州府的衙门。包拯见白玉堂无事，松了口气，问明了事情经过之后，觉得案件渐渐明朗。说来说去，一系列天母杀人的案子不过是为了掩饰，那传说中药王堡的宝藏才是凶手的目标，目前最可疑的就是百鬼山庄和雪龙宫。 你押幕后主使是谁啊？薛百鬼还是潘旭？ 潘旭吧，他又是卖忘忧散又是找宝贝，要那么多钱干嘛？还四处召集人马，一副想干点什么的样子。 这时外头赵普走了进来。 这个我也同意。 王爷有何发现呢？ 潘旭私底下集结了不少人马，而且与塞外的几个部族之间都有联络，非常的可疑。 他莫不是想挖出宝藏来造反？ 造反还不至于吧，有些痴人说梦了，不过正在谋划什么倒是很有可能。 众人正商量，外面一个衙门的小厮匆匆跑了进来。 白五爷，有人给您送了封信，白天就送来了，一直忘了给您。 白玉堂接过信有些不解，打开一看，就见是秦黎生送来的信，请白玉堂明天去喝酒的。 秦黎生好端端的干嘛请你去喝酒啊？ 白玉堂摇了摇头，表示他也不清楚，但展昭似乎有一点点介意。 去哪儿喝？ 城郊五里的竹林。这附近有竹林？ 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 白玉堂见他一副心情十分不好的样子，有些意外，这猫怎么了？包拯见天色已晚，今天虚惊一场，还是早早休息，外边风大雪大的，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先让人封了那洞口，其他事儿等明早雪停了再商议。亳州府房间太少，天尊和阴侯又要拼房了。展昭和白玉堂也一起回房，到了院子里就听到人声。 疼不疼啊？ 你说疼不疼？ 下手可真重啊。 就是啊，怎么说也是个女孩子，削掉人家半个耳朵太过分了。 展昭愣了愣，有些尴尬。白玉堂只听出一个女人声音，还有是阿金和虎头的声音。白玉堂走进院子，心说什么掉了半个耳朵，就见院子里一张凉榻上，一个白衣服的姑娘平躺在那里， 公孙手里拿着针线，跟缝衣服似的，正在他脸旁边忙活。小四子捧着一盆热水瞧着，背后是阿金和虎头两人。展昭走过去，阿金和虎头赶忙躲到小四子身后。白玉堂就见公孙正给那女人缝耳朵，有些惊讶。 耳朵掉了也能缝上？ 赶巧了，天寒地冻，能接上。 那女人默默看了展昭一眼，展昭有些不自在，见公孙给他缝针，他眼睛都不眨一下，就问小四子。 不疼啊。 小四子指了指桌上一碗药。 除了那个就不痛了。 止了血就行了，装什么耳朵。 那个被阿金他们叫做阿龟的女人凉丝丝来了一句，张开嘴，一嘴尖牙。小四子眯着眼睛瞧。 看什么，小胖子，一口吃了你信不信？ 阿龟瞪了小四子一眼，小四子突然按住他下巴，伸手进他嘴里，把里边一圈假的牙齿拿了出来，眯着眼瞧他。 带着这个吃饭多麻烦啊。 阿龟不理他，但小四子伸手到他嘴里的时候，他赶忙张大嘴，似乎是怕尖牙划伤他。公孙将最后一针缝好，给他包扎，最后瞧他的嘴里。 其实拔掉几颗再装上去几颗可以补救的。 先生，这个都能补救？ 拔掉几颗，然后牙齿磨细，再用象牙或者犀牛角做几个空心的套上去固定好，虽说费些功夫，但应该能补好的。 如果能给阿龟换一口牙，他能嫁个很好的人家的。 哼，嫁了有什么用，生下来的还不一样是怪物。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公孙又研究了一下阿金的脑门，还有虎头的绿眉毛。小四子也歪着头，伸长了胳膊戳阿金脑袋上的瘤。 奇怪啊，这个真的祖祖孙孙都有，为啥呀？ 反正铁定不是什么诅咒，一定是一种病。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